新单曲 Want You Back 来开启今天的节目 Fresh Radio。 Cannot be wondering if this is the last time that I'll see your face. Is it tears or just a pouring rain? Wish I could say something that doesn't sound insane. But lately I don't trust my brain. You tell me I won't ever change, so I just say nothing. Say nothing, say nothing. Back in the way that I used to make you laugh. Cause you know every morning I wake up, yeah, I still reach for you. I remember the roses on your shirt when you told me this would never work. You know even when I say I move on, yeah, I still dream for you. And no matter where I go, I'm always gonna want you back. No matter how long you're gone, I'm always gonna want you back. You're gone. All I think about is where I went wrong. You know, even when I say I moved on, you know, even though I know that you're gone, all I think about is where I went wrong. Yeah, I still dream for you. No matter where I go, I'm always gonna want you back. Five Seconds of Summer, Want You Back, 想要你回来，他们就真的回来了。四个澳洲的大男生组成的组合 Five Seconds of Summer, 这首歌的出现距离他们上一次发表新单曲已经过去了足足两年的时间，也难怪他们的粉丝都在感叹说，哦，我都以为他们已经解散了。提起 Five Seconds of Summer, 相信大多数对他们的记忆还是停留在 She Looks So Pretty 的阶段，记忆当中呢，他们还是那几个稚嫩的阳光的大男孩的形象。如果不是今天这首新歌的放出，我猜测大家应该都快忘记这个组合到底长什么样子了吧。就连他们自己的成员都在这个 Twitter 上面感叹说，几个人组队已经有六年的时间了，哎呀，真是时光飞逝哈，岁月催人老。歌曲当中呢，或许少了当初那种非常朋克感十足的鼓点，但是这首歌带给我们的感动和回忆还是非常值得每一个五秒剩下的粉丝们来细细聆听的。接下来这首歌依旧是一首新歌，来自于 Paloma 联手 SigaGala, 我们带来的 Lullaby, 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Will you lay me down, make my heart the only sound, throw my fears all to the ground, will you hold me? Will you serenade me with the song you used to play, till the night turns into day, will you hold me? speaking, just sing to me. When I'm not sleeping, you're all I need. When my heart starts beating. 我听完这首歌的时候不禁担心了一下，现在夜已经深了，这样的歌曲你听过之后还能睡得着吗？ Anyway, 歌曲还是很棒的，无论是节奏还是歌词都给人那种焕然一新的舒适感。 Paloma Faith 作为英国和西班牙的混血，外貌呢有着很浓的异域感，曾经做过魔术师助手，这件事情呢又让她的造型充满了非常多魔幻的感觉。因为 Paloma 最初是模仿蓝调和爵士的音色出道的，所以呢她的音乐当中始终带着一种非常慵懒和沉溺的气质，还曾经被人们称作英国小毒后。这次呢，他联合英国的 DJ Scala 新单曲 Lullaby 也是让人觉得特别的惊艳。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 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同样也非常欢迎你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有听众问我怎么听直播，没错，就是关注关爱青年计划，然后有视频直播那个地方点击一下，在我相应的时间段就可以听到我没有视频的直播了。下一首歌我们要听到 Little Mix You Gonna Not. Call your mama mommy, you gotta not. Asking up for money, you gotta not. Never keep your house clean, you gotta not. Wearing dirty laundry, you gotta not. Is that what you call flirting, you gotta not. You ain't even working, boy, get a job. And baby, when you wannaBlowing up, we can boom, boom, boom, baby, ballin' up. Oh, you don't like it, you gotta not. And used to smoke sick, you gotta not. Is you afraid of those clues, you gotta not. Do you still use a bluetooth, you gotta not. You love party parties, you gotta not. Cause they only show off your muff inside. And baby, when you wanna stop growing up, I wave a boom, boom, boom, baby, ballin' up. Let's go. You don't bump to the weekend, you gotta not. You argue with my best friend. Radio. OTR 叫做 Blaze， OTR 这个名字听起来虽然像是一个音乐组合，但是从音乐创作到制作呢，只有一个人。 OTR 这个名字背后的男人就是来自于美国的音乐制作人，他叫做 Ryan。 他走上音乐之路呢，完全是一个非常迫不得已的选择。在2012年的时候呢，即将面临大学毕业的 Ryan 被学校指派到一个人生地不熟、语言还不通的日本仓敷来完成他的实习生的项目。当时语言不通的 Ryan 为了能够打发时间，他就买了一个键盘来玩，这样呢可以在实习之余找到一些乐趣所在。实习结束之后，他回到美国，搬家到了一个名叫 Over the Rhine 的小城。在这里他决定将名字改为小城的名字的缩写 OTR， 然后开始自己的音乐事业。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那接下来我和你一起听这首歌，叫做 Roots， 来自 Mo。 The new sweet child, I thought it all ends once. I left it burning, gone to New York. There will be no more violence in the house.

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我们爱的没有错，只是美丽的独秀太折磨，怕说无所谓，只有能在夜里翻来覆去的时候有寄托，等不到天黑，烟火不会太完美，回忆烧着灰，还是等不到结尾。他曾说的无所谓，我怕一天一天被摧毁，等不到天黑，不敢凋谢的花清 曲来自于林俊杰，叫做他说，记得曾经说过，我们的故事的特色就是没有任何鲜明的轮廓，它所涉及的时间太长了，涉及我的一生，那是一出持续不断的隐而不见秘密的内容实在的戏剧，出于对生命的无知和无畏，我们以各种淋漓尽致的姿态度过了年少的时光，因不甘于驴拉磨般的枯燥生活，我对一切可能的过错都蠢蠢欲动，反叛的不希望永远生活得如此正确。可能成长就是教会我们如何和自己合理的相处。有的时候呢，我会问我自己，你到底想变成什么样的人呢？是变成一个非常能赚钱的人，

这首歌全篇都是第一人称，说的都是你。这个朋友可能是你的朋友，他总是向你吐槽他的感情困扰，然而你已经不耐烦了，并不想劝慰你的朋友。听到后面就会发现，这个朋友其实是每一个人自己，是自己在给自己开导。看着我们的合影照，只有自己愁眉苦脸的没有笑，所以对着照片里的自己说，想哭就要笑。在这首歌的 MV 当中，伊森在人群当中观看搏击比赛，当其中一个人被对手给打倒的时候，伊森也一样被打倒在地上。其实主人公就是每一个人自己，这可能是很多人，是每一个在广播那头的你，是朋友，也可能是千千万万个懦弱的我们自己。接下来这首歌我想跟你分享，来自张杰翻唱的歌曲，叫做《伤痕》。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也可以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新浪微博可以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伤痕，张杰。 夜已深，还有什么人让你这样醒着数伤痕？为何临睡前会想要留一盏灯？你若不肯说，我就不问。只是你现在不答不承认，爱情有时候是一种沉沦，让人失望的虽然是恋情本身，但是不要只是因为你是女人。若爱的深，会不能平衡，为情困磨折了灵魂。该爱就爱，该恨的就恨，要为自己保几分女人独有的天真，温柔的天分，要留给真爱你的人。不管未来多苦多难，有他陪你完成。 这样醒着数伤痕，为何临睡前会想要留一盏灯？你若不肯说，我就不问，就不问。 这首歌叫做《长镜头》，来自于那英。那英回忆说，在他录制《长镜头》这首歌之前，刚好喝了一点酒，有一点那种云里雾里的感觉。 录完第一遍，发现蔡健雅已经泪流满面了。当时那英还特别纳闷，心想自己都唱成这样了，蔡健雅怎么还哭了呢？然后蔡健雅拍板说，就用这一版吧。于是就有了你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接下来我想和你一起来听苏打绿《我们不懂》，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 陪伴。